向天际，一览无遗，不再神秘。 想起春相见，此地转天旋，当一念改变，如果念你 最爱与你。

敲你，为了你我再苦也不多，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，认定了这一辈子的承诺。 这是一首刘德华的经典老歌《承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雀歌，我是于云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的是王菲演唱的粤语歌《暧昧》。这首歌1995年推出，由林夕填词，陈晓霞谱曲。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尽你轻抚着烟圈，到唇边讲不出满足。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？越来越近，却从不接触。

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漠绝对是与非，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 这些经典老歌能够唤起您心中的美好回忆，并在心底轻轻地问候那些旧日时光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再让我们来听孟庭苇演唱的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一朵雨做的云，云的心 在洒满阳光的沙滩，漂亮妹妹看一眼，就是美丽的重磅炸弹，击中了我，好心酸。你的样子真是很好看，我是酷毙 number one， 很想给你制造些浪漫，怕你会说切好烂，命中的你一出现，美女，对你的美爱。